这两种情况说实话都让我特别头疼。那我就先说说这个过度治疗吧，这个现象特别的普遍。为什么我现在提倡以最小的伤害去解决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年我看到了太多的患者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这个老太太是中医，那很多患者是在已经治了一圈了，啊，人家没辙了，才听人介绍，或者说听广播，或者是怎么样，熟人介绍来找我。那我一看，十个人有九个人都是过度治疗。 哦， 哎，这都没法说了。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胆结石，很多人他不去碎石，他也不去排石。最简单的方法，一个手术直接把这个胆囊给切了。其实只要不是已经休克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胆囊的摘除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个人认为呢，这些个东西都是自个儿身上的零部件，你怎么能说摘一个就摘一个呢？ 都是有用处的呀。 可不是，当时你摘的时候可能还没什么事儿，但是你以后的消化系统要想好啊，不可能好。我打个比方说，有朋友就跟我讲了，我老是拉肚子，我说做过什么手术没有啊？有什么消化系统的病没有啊？告诉我胆摘了，你胆汁分泌不了了，你的消化就出问题了，所以你总要拉肚子呀。啊，咱们再比如说这个心脏病，有些患者朋友胸闷气短，不去寻求更加好的治疗方法，简单点吧，啊，给心脏撑个支架，撑两个三个，那撑了它就不堵了呀，不堵我这气儿就上得来了呀，啊，所以呢就做支架。那么很多同志因为家里的经济可能还行，认为做个支架一个花几万问题不大，所以有的人只有堵到50%几60%几他就下支架了。那最后呢，那心脏的周围像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像那个立交桥一样。你这个支架你下去挺容易，但是我也得跟大伙儿说，像这种情况来找我，我特别头疼。但是我还不能说太多，因为这个患者本人他有病，他本身就是上火啊，心情就不好，上你这儿来看病的，替你给他上课，你给他上课他不乐意，所以不能说太多，说太多患者上火了，他一上火加重病情。那么其实咱们说呀，你别听别人跟你讲啊，手术快切了就好了，那切的时候为什么还让你签字呢？啊，你现在到这个情况下你身体难受，想什么招都没了，你来找我，我跟你说什么呢？我对这些朋友说，正常，没办法。所以如果是急诊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小小的盲肠炎，你不做它要穿孔啊，穿孔就要产生急腹症啊，那要命啊，那那个手术得做。你这个胆囊炎胆结石的，能不做就不做，能不做那是最好的，那是要抢救了那就得做，因为那个时候是救命，那个时候大夫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说签字赶紧签，你再晚点签着命没了。但是其他的时候，我个人的意思，我们尽量的保守治疗，或者采用其他的治疗方式。就比如说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年纪真不大，也就51岁。那这个人什么病呢？他是45岁那年静脉曲张啊，在 C3 阶段，也就是刚刚影响到这个腿部的外观了，他就做了手术了，把他那原来曲张打结的那部分静脉血管给抽出来了，用好的血管接上。当时感觉怎么样？哎，当时感觉挺好，可是现在那些手术的位置发黑瘙痒，整条腿上做过手术的那个地儿一道一道的特别难看，找我来想问问怎么办。 说实话没什么好办法，因为这个病尽量的保守治疗，而且最好要早治啊！你别等这个腿有的都烂了，都黢黑黢黑的了，你才想到治，你早干什么来了？晚治就有可能弄得不好要做手术了。因为静脉曲张的原因和根儿这个问题你没解决，那你不得过一段时间它又得出现吗？对不对？对于这个问题是谁也没辙啊！你要再次出现你还得二次手术。那当然了，说到这个静脉曲张，我就不得不说第二种情况了，就是忽视治疗的患者。 嗯， 不过呢，说这个也不能全怪咱们患者，因为静脉曲张治疗这个理论上应该是分属血管外科，但是血管外科这个三级科室也是近年来才从普外科独立出来的，而目前拥有血管外科的医院还是少数，得大医院才有啊。三甲医院一般可能会有，但也不是每一个三甲医院都有的。那么大部分呢，这个问题呢还是由普外科在接待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么有些大夫都没有重视这个疾病。不过现在呢，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慢慢的改观，但是从临床数据上来看，大部分静脉曲张的患者是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有这个问题之后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上这个医院啊，真的是忽视这个病。他们不是保守治疗，他是压根儿就没有去治疗，最后呢把这个病情啊拖呀拖呀，越拖越重，就发展到了溃疡。等到溃疡了，腿烂了，这个时候就危及到生命了，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这个病情的严重。可能我今天这么说啊，还有我们这个有些老同志也有这个相关病症的啊，可能您不当回事儿，您会说啊，静脉曲张啊能要命吗？啊，那高血压中风了才要命呢，静脉曲张不要命，不就难看点吗？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个我曾经在临床上接诊过的一个病号，这个绝对是真人真事儿，大伙儿可别当故事听。 嗯， 有一个姓杨的男同志，静脉曲张发展到了 C4 阶段，这个 C4 阶段呢，也就是说在他的小腿那个地方啊，出现色素的沉着了，然后他没有当回事儿，自己觉得一个老爷们儿这腿上有点筋怕什么呀，啊，一根根鼓就鼓呗，哎，就算偶尔这个腿有点抽筋儿，有点麻木，他以为是什么呢，以为自己缺钙。结果呢，那天中午自己在家睡个觉，这一个觉睡的差点失血过多要了命了。 哦， 啊，大伙儿说吓人不？可能有听众朋友就说，你老太太净跟那儿开玩笑啊，不就睡个觉吗，怎么睡个觉就睡出人命来啊？我跟大伙儿说说怎么回事。这个男同志呢，中午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左小腿那个筋包啊有点刺挠啊，就是痒嘛，估计什么蚊子什么蚊虫啊就跟那儿咬了一下了。他迷迷糊糊的睡觉，痒大家伙都知道，咱挠起来也蛮狠的，哗哗两下这么一挠，结果呢挠破了，这挠破的腿呢就开始出血。那大家伙要知道，这静脉它不像动脉，它的疼感没那么强烈啊。然后这血呀，他睡觉嘛都淌出去不老少了，这男同志呢他还跟那儿睡呢，愣是还没醒，然后呢就越睡越困，越睡越困。因为什么呢？因为失血过多了。 嗯， 啊，人呢就缺血缺氧了，那就更加困。所以后来老伴儿买菜回来，一进屋吓一跳，老头的脸刷白，一看说这个腿底下褥子上怎么红的一大片，掀开一看全是血，然后急忙的赶紧的打120送医院去抢救。好在呢发现的还算及时，这个杨老哥呢也算是有惊无险。 其实这静脉曲张突然出血的新闻呢，这几年还真的挺多的，不止我说的这一例，咱们大伙儿可能也在这个网上或多或少的都看到过啊，有的是在候车室排队的时候，在候车突然小腿大量出血，然后你还止不住。那么像这个老哥这样睡觉的时候出血，那就更危险了啊。要是老伴儿也是在晚上，你们俩都晚上睡觉，这一挠挠破了，等到天亮再发现，这个命很难保了。睡觉的时候出血自个儿都不知道，没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要跟大伙儿说，这个病你千万别忽视。那我们说吃过亏的人他就会长记性，这个男同志也一样，抢救啊、止血呀、输血呀、转危为安之后，终于是对这个病重视了。 嗯， 后来呢转到我这儿，那我就给他用生物疗法进行，就是用电磁贴片呢给他贴在已经曲张的静脉血管的两头，一条腿做完再做另外一条腿，然后呢这个主机呢是放在脚底。那么对于这样特殊病症的患者，每次做之前口服生物制剂，这样的一个做法做完下来，血管肿胀的情况它就减轻了，然后再配合弹力袜在平时呢进行控制，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静脉曲张的这条腿的颜色明显的变淡，那么再过一段时间腿部的抽筋儿、麻木肿胀的情况就没有了。 嗯， 而且腿上的这个筋包啊全都下去了，也没有了。 哦， 而且也没有了腿部皮肤的瘙痒的感觉，只是呢这个静脉血管呢稍稍的有点肿胀。那继续坚持，那黑色一道道的色素沉着基本上就消退了，而且呢血管的肿胀曲张的情况减退，只是呢我们肉眼呢还能勉强的看到血管的情况。 嗯， 之后那继续坚持，病症消除，而且这位朋友到现在六七年了，他这个静脉曲张一直没有反复。 徐主任，为什么生物疗法它对于静脉曲张这么管用啊？其实据我了解啊，很多人都患有这个静脉曲张。 其实在我这还是那句话， 嗯， 就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如果一种治疗方式你始终不见效，那就说明这个治疗方向它是不对的。咱比如说这个弹力袜，这个弹力袜它只能说是辅助调理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治疗静脉曲张这个病的一个治病的手段。那生物疗法在这十几年的临床验证当中已经被各大三甲医院以及名家教授都认可，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能够直接对静脉曲张的问题进行缓解。 嗯， 并且审批通过静脉曲张为可以改善的常见病症之一。那么为什么生物疗法对静脉曲张这种病症的效果这么好？咱们首先呢要了解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这个病说白了就是构成静脉的血管壁以及静脉瓣出问题了。 嗯， 那静脉的血管壁和静脉瓣它出了问题，其实就是构成它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出现了损伤老化的情况，进而呢它就导致了咱们血管壁变薄了，静脉瓣膜呢没有力了，所以当静脉血从脚底往上走的时候，血液呢就推不上去了，受重力的影响就在这个腿这儿一点一点的堆积，变薄的血管壁呢就像是气球一样形成了扭曲的凸起。 嗯， 尤其这个病到天冷了之后，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就会更大，所以这个静脉曲张在冬天的时候就会更加严重，更加容易复发，而且随着气温的下降，就像山川河流结冰一样， 咱们的血流速度它也会减慢。那么正常血液流得快的时候，它有一个冲力，就像是喷泉一样，容易呢往上流。但是血液流动它一旦慢下来了，再向上流它就更加吃力了。 嗯， 而且这天一冷，咱们本来就损伤的静脉瓣这扇门，它也像是被冰冻似的，变得迟钝了，更加的不好使了。血液呢滞留了，血管凸起的情况那就会加重，就导致静脉曲张发作，甚至这个病变得更加严重。而且因为这个血液它不畅，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腿部酸疼啊、肿胀啊、乏力啊等等一些症状，这样就影响到咱们正常的出行。咱们有些老百姓一遇到抽筋儿，就认为是缺钙， 嗯， 把抽筋儿跟缺钙牢牢地绑在一起了。但我告诉大家，事实上啊，小腿抽筋儿啊，最常见的原因是下肢静脉淤血所引发的痉挛。 哦， 啊，盲目的补钙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而且很有可能因为错过了静脉曲张最佳的调理时机，最后呢引发溃疡，严重的话呢就可能发生大出血，甚至是局部的坏疽。 嗯， 啊，什么叫局部的坏疽呢？就是静脉曲张的这个地方的皮肤萎缩、溃烂、色素沉着，甚至引起血栓硬结的形成，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哎呦，这个人得到一个老烂腿的病啊，这就是静脉曲张破了，老烂腿了。老烂腿呀，不能小看它，它不但有恶变的可能，还很可能出现这个患处血管的破裂，或者急性出血等等可怕的并发症。那生物疗法能够对治静脉曲张的这个根本啊，就在于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巴马高地磁。那这个巴马的高地磁对于静脉曲张的效果有多大？我这么说吧，我在巴马前前后后待了有十几年， 嗯， 当地人没有一例有这个静脉曲张的情况。 哦， 咱们说，难道说他们总是坐着？他们不站着吗？啊，不是，他们80岁、90岁下地干活都非常正常，而且当地都是山地，所以你去哪儿啊，基本上你就得靠两条腿，就是走。可是人家巴马人无论年纪多大，没有一例存在静脉曲张的情况。那么核心的原因咱们得找因呢，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巴马百膜洞里的高地磁可以直接修复损伤老化的血管内皮细胞，那血管内皮细胞始终它就是健康的，那它这个静脉曲张压根儿就不会出现。而且不仅如此啊，血管内皮细胞还跟血栓、血管强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健康的情况下，它会分泌血管内皮素，抑制血栓的形成。所以当地的人也因为巴马的高地磁远离了血栓类疾病，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心梗、脑出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大伙儿说，这巴马人他能不健康吗？能不长寿吗？对不对呀？那百岁老人做检测，那血管年龄才50岁，血脂、血压全都正常，这都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所以我们当年就立志，一定要研究透巴马的高地磁，让更多的人因此而摆脱常年痛苦，乐享百年无疾而终。那后来我们在巴马复制巴马高地磁场的技术上，又创了单极动磁技术，在临床上对于这个静脉曲张、血栓等等各类心血管疾病的效果可以说是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嗯， 那咱们再好上加好， 在原有的基础上配合上生物制剂，那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就能够快速的得到解决。因为生物制剂它有一口饮三颗砷的美誉，不管你多重的病症，你喝上一口配合上其他的方式，都能大大的缩短疗程。那后来呢，我们就通过生物研究，我们发现因为这个生物制剂一直采用低温萃取蒸馏技术，那么萃取的过程这个温度不超过人的体温，这样就大大的保证了它里面含有三萜物质的活性非常的高，而这种高活性的三萜物质在我们体内密闭的胃液环境当中，它就能转化成给细胞补充能量的生物调节素。这种生物调节素呢，就能让虚弱的细胞逐渐的恢复充盈，让老化虚弱的血管细胞呢重新恢复正常。这样呢，随着损伤老化的血管的内皮细胞逐渐的得到修复，能量呢逐渐的充盈，那咱们的静脉血管壁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有的厚度跟弹性。同时呢，虚弱无力的静脉瓣就能够逐渐恢复原有的功能，进而在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让静脉曲张的问题逐渐的好转。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跟收音机旁已经把生物疗法带回家的朋友说一说，如果您也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你可以记一下具体的静脉曲张的使用方法，就是把主机放在脚底，把电磁贴片贴在你曲张血管的两头，哪儿曲张你就贴哪儿。 嗯， 哎，它这根血管有多长，你这个电极就分开多长，这样呢，让高地磁直接作用在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上，加速病症好转的过程。可能有人说呀，哎呦，我这好几条血管都有问题。嗯，没有关系啊，你就一个贴在上头，一个贴在下头，你剪那个最严重的那个血管就可以。 嗯， 因为在过程当中是通过高地磁场来的，它的覆盖范围广，高地磁场呢又能够穿透9到12公分。你说咱这个腿有多粗啊，所以咱们不用太较真儿，肯定都能覆盖得上。主机呢就放在脚底啊，是给血管一个向上的力，基本上你做到5分钟，你就会麻酥酥的，你当天做完麻木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它直接就会改善。而且不论你这个静脉曲张你是发展到 C3 C4 还是 C5， 半个月左右都会明显的得到改善。 嗯， 那么这个在临床上这些年都是已经广泛证明了的。所以治病啊，跟大伙儿还是得说，要选择对的治疗方式。然后呢，你也别害怕，有什么害怕的呢？你也别拖延，你要是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那你给我来电话啊，我来帮你想办法。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又把我自己扬，几百草原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 徐主任，那像我们面对着众多的这个新旧血管无时无刻不在更替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怎么能让我们的血管变得年轻化呢？这也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我知道老年人特别着急，动脉硬化了，血管脆了，脑溢血了，哪儿出血了，什么眼底出血了。那咱们现在怎么样让这个血管年轻化呢？一般来说，三高人群的血管比没有三高的人更加脆弱。而当年老之时呢，对血管的自我的修复能力下降之后，这个血管的新生因子的活性变低之后，那咱们呢就要面临血管破裂的危险了。跟这个相关的病症大伙儿都知道了，脑溢血啊这类病症，还有呢中风的危险呢也随之增大。所以啊，咱们这条血管公路啊需要维护，毕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防胜于治， 就是这样。所以呢，能在血管崩溃到来之前，咱们让他时刻的保持年轻态，那无疑将增寿和延年。 那道理我们都懂啊，大家不禁要问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做让这个血管年轻化，是吧？ 对呀。 那跟大伙儿说说方法啊。首先呢，是坚持合理的营养膳食，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先从吃上， 对呀， 来管住嘴。 是这个低糖低盐不仅仅是针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而说的，像全民低盐的口号已经不是在近两年才提出来的。那能够做到这几点的人无疑都不会对三高有所惧怕。那怕呢，只怕的就是那些贪食的朋友啊，你管不住自个儿的嘴，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每餐不宜吃得太饱，少吃肥肉啊，还有巧克力，还有奶油，还有糖、甜点心以及动物的内脏等等食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容易让你长肉，容易让你发胖，胖了以后你这个脂肪代谢不了了，脂肪就会把你的血管里这个血管壁上都给它糊上一层脂肪，那你的血管壁它就开始出问题了，血管的这条交通通道就开始有了隐患了。那么我们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呢？多吃一些富含钾盐镁盐还有维生素类的瓜果蔬菜，可以多吃一些苹果、胡萝卜、贝类、菠菜、橙子、金枪鱼等等一些抗衰老的食品。还有呢，这个大蒜呢，我是认为它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种食物。我告诉你，大蒜对血管的软化的作用啊，真的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蒜呢一定要把它切开空气当中啊，这个等待15分钟以后，大蒜素出来以后再吃这个蒜，不是说你吃饺子的时候一口一口的咬，这个没用。按这个方法来吃。还有呢，对于我们经常说的戒烟呐、戒酒啊这方面，我希望大伙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关键点，生命在于啥来着？ 运动。 对，老年人同样也要走。你走了以后，你这个血管啊，在运动当中，它也就活动起来，这个血管不容易老化，血管会容易比较年轻。而且老年人的血管功能好，那么很多的病症，头晕呢、脑胀啊、血压高啊，它就会症状减轻。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每天运动至少半小时， 你走路也行，你整个自行车骑骑也行啊，但是呢不要跑，老年人跑不起啊，运动量太大不适合咱们啊。那么最后我想跟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呢，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没有规律了，势必它就引起身体的紊乱，机体的紊乱，血液里的有毒物质的含量自然而然也会超出正常状态。同样，这些东西就是对血管的一种摧残。那如果说长年累月的受到这些东西啊，对血管的摧残，积少成多了，对血管的压力就不容小觑了。所以呢，平时生活啊，劳逸结合。 嗯，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啊，想问我什么事儿 啊您说啊。 我是那个受益者。 受益是哪方面的受益啊？ 我老伴儿吧哈、 啊， 是糖尿病、 啊， 也不知道什么前得的糖尿病，咱也不知道。 哦、 完了，这不15年做手术嘛？ 嗯， 眼睛不好 啊、 发现是糖尿病 啊、糖尿病。 完了，做了好几次也没好，这不，18年 啊， 9月17号。 这不就前不久吗？ 我反正老是上药啊，也不好，我的眼睛啊，眼压高，老也不好，老得上药。 高到多少？ 15年一到上到现在。 嗯，高到多少？你告诉我。 左眼睛28个， 哎呦， 现在右眼睛是25个。 那你要这样的话，就得让你住院做手术喽。 完这不就这人家大夫也负责呀， 嗯嗯， 对咱。负责说是你那什么吧、不行了、做手术吧。我俩嘛有怕做坏了，完还说这一个眼睛，这眼睛做好几回了，关键是、 做好几回了， 病号服务是手上哪个手术手术都给安排好了。完了这不说的那个去量量那个眼压吧。这一量17个。28个变17个了， 28变17，25个变14个了，25变14了。 对呀、 那大夫就觉得奇怪了啊。 对呀、人家护士俩护士就是可关心了，可好了。 说再量量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过半个小时再量量吧。就过半个小时又量了。又量了，还是17个、13个。 行了。 完了，那个又不相信，说这个大爷你吃什么呢？ 啊， 他说我什么也没吃啊。 啊， 都问吃什么药了？ 啊，吃啥药了？ 什么药也没吃啊。 你这个根本就不要做手术，20亿以下是完全正常的眼压。对吧？根本就不要手术，而且你这个给你什么药吃？你这个眼压那么好。 啊，对呀。完了，人家说了，人家说你问问他吃啥，啥没吃。完了回来了，又过半小时又去量，还这样， 还这样。 所以说的你那个建议你那什么，你 回去吧， 同意做呀，是不做 啊？ 因为我就这样还做啥呀？ 啊，对呀，这样还做啥呀？ 您说你这眼压正常了，他们行了。 嗯嗯， 这么的，完了我说那不做，我特别坚强，我说不做 啊，不做， 真做坏了，我告诉你，你别赖我，这么的， 嗯，就回去了， 完了，那腿也好啊，走道也轻松了，我也是，腿走道可轻松了，今天给我送货，我又订了一台呀，你看这么好， 我现在刚刚弄明白，就是之前的眼压那么高。用了我的生物疗法，20几的眼压变到10几，这下子医院也住不上了，就回来呗，啊，回来就抱着这个啊，你们老伴儿现在等于就是什么呢？你们老伴儿等于现在已经住在百魔洞里了，到巴马了， 嗯， 啊，这多好啊，对不对啊？ 是啊，是啊，我说多好啊，我说徐主任太好了，给咱们。感觉到了巴马一样 啊！是啊， 我说 那我说你们俩二老有这么一台，俩人坐坐就成了，你又干嘛又订一台呢？ 我订一台，我哎呀，你不知道徐主任，我害怕那什么了，害怕那个我那有什么毛病，跟他俩争一台不好吗？我说 啊，一人一台，你们二老真逗，一人一台， 我也坐， 对。你做这个穴，我做那个穴，对。 啊，对，我就是这意思。 对，做了真的身体非常好，而且咱们很省事儿。你想做什么，你问个什么，打个电话一问，立马就可以做了，在家里，对吧？小问题自己都解决了，啊。这个好， 对，那啥？ 哎， 徐主任。 哎。 那什么，我外孙子有鼻炎，怎么做呀？ 有鼻炎一般是做肺呀、肺经啊， 肺呀 啊做肺呀、就是鼻子呢，鼻子呢，它是咱们人的这个肺的代言人，所以鼻子的问题呢，可以在人的这个经络上呢做肺经啊。多大的孩子？ 12岁。 12岁是吧？12岁可以把这个搁在那个胳膊肘子。尺泽穴这个，尺泽穴这个地方，尺泽穴还有一个呢，就是给他做那个这个胸口啊，胸口他有痰吗？有痰吗？这个鼻炎？ 没有痰，没有痰，他早先小天老出鼻血。 老出鼻血，说明这孩子太热，那就是给他做两个手的尺泽穴，10分钟，不要超过10分钟。主机呢，他就可以放在脚底心踩着。知道了。好了，你看这回给你老伴儿真省钱了，对不对？ 能看着去礼拜四吧。礼拜四一早他就看着我这衣服咋色的了。 对呀，你说你慢慢这么坐下来，眼压也好了。像他这个，如果说糖尿病的话，做那个三阴交。三阴交，对不对？做的时候那个主机可以抱在胸口，贴在后背。啊，要是有前列腺嘛，就坐屁股底下，啊，或者是踩在脚底，怎么做都行。好了， 真事儿啊，徐主任呢，真的效果很好啊。 哎呀，我说的话呢都是实话。这个生物疗法配合上生物制剂，给细胞补充能量，咱这个病就像你老伴儿眼压那么高。哦，掉线儿了。好了，掉线就掉线儿吧，这位朋友。那我在这儿跟您说再见了啊，这位朋友，您掉线儿了。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说。 我是北京的。啊， 是北京的朋友，好。 啊，是北京的。 啊，您说啊，有什么问题？嗯， 我问题，我这病 太多。 啊，病比较多。嗯， 糖尿病20年了。 啊，这年头不短了，并发症有了吧？ 没有，我听广播，我从4月份就刚听了10来天，我就买了，我买那个膏了。 啊，那个时候买元阳大补方，对您这个一体多病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挺好的，我现在血压都不高了，一礼拜五我护士给我量的，一次126，一次128。 啊，那挺好啊。 是啊，我特别高兴。 对不对 啊？ 你又是血糖又是血压的并发症，那肯定来得厉害。 啊，是啊， 血压下去了。 血糖昨天晚上8.0。 是昨天晚上是。 昨天晚上 2小时 临睡是8.0。今天早上我不是又吃了点什么8.7。 啊，吃点东西了是吧？ 都不够。我就挺满足的。 挺满足的。 对， 那生物疗法做一做的话，血糖血压都会稳稳的下来。 我定了。 定了， 太好了。血糖我现在天天练，量个3次5次的。我一顿不量的话，我就不放心。 那你下回坐上以后，你一顿不量，你都会放心， 是吧？ 因为它会下来。 8个9个。 你今天重点想问我什么？我赶紧的给您。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这做这个，我这做哪儿啊？ 咱们糖尿病这个病症的，你要做的话呢，一般来讲，三阴交穴，除了三阴交之外，咱还有这个足三里，知道不？ 足三里。 足三里还有这个肾腧啊、脾腧啊。我就给你找两个比较方便点的，一个三阴交，一个足三里。 三 阴交足三里，对对对。就这两个你先做一做，每次呢做一回呢就是20分钟。 哎， 好不好？ 好。 哎，好嘞。 大便老得用开塞露。 那你一做你也不用开塞露了，我跟你说白了吧。 不用啊。那就好了。 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一坐以后，他那个便秘的问题 太好了， 他立马这个一天一次的那个排便可爽了。老年人高血压高血糖就怕便秘，你再一便秘不得脑梗心梗的。 就是啊， 你一使劲儿，对不对？ 对啊。 哎，所以他们就说，哎呀真神奇，这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个坐哪呢？做那个大肠腧，就是人的腰部的第四腰椎棘突下左右两指宽的地方。 哦，这个我那眼睛也不行，我那视网膜脱落都15年了。 啊，眼睛不行，眼睛你用不着特殊的去做。 就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这个血压血糖下来的时候，眼睛的供血它就好了。你做这个大肠腧的时候，你的眼睛它就开始缓解了。 哦，那太好了。 啊，不用，你不能说把这个电极片贴眼睛上去，这不行。 啊，就是啊。 啊，其实眼睛那儿呢，一圈的穴位都是对视力有帮助的，但是咱们这个不贴眼睛上，啊，不贴眼下。我们说头部的问题，我们可以贴在这个列缺穴。 我不是病多吗？我今天一下报两个，报两台呢。 抱两台你也不能一个人坐两台呀。 啊， 让你老伴儿坐一台。 嗯， 让他自己养生保健的，做做足三里穴什么的。 好了，他有时候腿疼。 啊，腿疼就哪儿疼贴哪儿，然后把那个抱在身上。啊，老爷子有前列腺的坐在屁股底下，没前列腺的放在肚子上也行，靠在后腰也行，踩在脚底也行。 哦， 哪儿疼贴哪儿，两个 贴，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贴上啊。 哦，好， 这叫阿是穴，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哪儿做。 行嘞， 好 嘞，谢谢了，谢谢。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 谢谢您啊， 不用谢，不用谢。 哎，好嘞， 哎，好，再见， 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